Ragazine 第一次網聚。七月開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開咗不平凡嘅旅程，得到各位網友、聽眾、主持、嘉賓、工作人員嘅相助，我哋由最初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包括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範疇，由最初嘅寂寂無名，到而家每週50,000以上嘅總下載率。更加重要係呢、這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而家已經超過300名會員，仲不斷咁增加緊。呢啲證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過呢、這個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計劃、想法、製作、改善喺度籌備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網聚，同各位會員同埋網友見面。除了親自答謝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簡介 Ragazine 3個月以來的發展和未來計劃，亦都可以聽到各位的意見。今次的網聚，我們會邀請一班的主持和嘉賓出席，希望和各位網友盡興同歡。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時間晚上7點，地點灣仔大榮華酒家，地址灣仔市超域道1號，費用會員150，亦都可以用會員價定留更多位，非會員250。聯絡請電郵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題網聚，寫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會盡快回覆關於入數同埋其他詳情。12月1日星期六，約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網聚。 澳門街第三節翻翻嚟啦，咁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啦，司徒俊文啦，咁啊今日咧有我哋嘅嘉賓啦，咁啊昌哥喺度啦，咁啊昌哥咧，咁啊雖然係我哋叫佢昌哥，其實咧就比我後生好多啦，咁亦都係一個靚仔嚟嘅，咁啊靚仔啊固然要有呢個智能手機啦嚇，如果唔係點出嚟嚇，點出嚟玩，點出嚟嚇溝仔溝女咧，係咪先？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呢個斷線之謎啦。咁啊，頭先嗰節咧就好精彩，因為我哋講咗啲電信嘅鬼故俾大家知啦，就同埋咧就即係講咗啦。咁原來電信商咧而家就身兼多職噶啦。咁啊，即係可能啊，我哋一啲陰謀論啦，可能係同韓國有關啦， 勾結韓國勢力， 勾結韓國勢力啦。咁啊又可能Samsung 係有股份嘅啦。咁啊不約而同係唔同嘅電信商咧都係會 sell Samsung 嘅機啦。咁啊另外咧又可能咧佢哋係即係靠賣電話為生啦。咁啊即係佢哋嘅業務咧就而家好廣泛。咁實質咧佢哋係賺嘅錢咧係唔少過賭廳嘅喎。 梗係啦，而家係賭博彩公司嗰個規模啊，39.8億多啊！ 即係阿昌哥，我同你咧，我哋即係應該咧，雖然一把年紀咧，我哋應該考慮一下咧，重新咧入去呢個電信公司，由後生做起啊！ 係啊，冇錯， 我哋應該入去就 有收租咁收， 係啦，收電話費可以做起，跟住應該我哋嘅前途一片光明啊！咁啊，即係講緊啦，頭先有講呢個客戶服務部啦，即係作為私有民進嚇。呢啲咁嘅大客一個月都交電話費交起碼2700蚊至到3000幾蚊澳門紙啊，都算係個 VIP 啩。咁啊，竟然係即係派個專員嚟負責，咁都係難處理㗎啦。即係十問啊，九唔係唔應嘅，拖咯，拖你兩日咯。跟住另外要 iPhone 就 sell 你Samsung 啦，跟住又話 iPhone 唔好啦咁啊。咁當然啦，嗰啲係純屬個人意見啦，就不代表公司立場啦，係咪？即係正如我哋嘅節目，所有嘅意見都係昌哥啊，即係今次咧所有嘅事都昌哥指示嘅。我哋呢個題目咧都係昌哥話要講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咧啲電信供應商咧，你想平反咧，歡迎聯絡我啦。咁亦都歡迎喺度落廣告啦，係咪先嚇？ 係啦，係啦。咁昌哥網費呢方面咧，我哋都話 OK 嘅。昌哥咧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星斗市民同埋啲咁嘅凡夫俗子啊，即係好似啲 嗰啲澳門市民咁啊，成日揭發啲事，根本澳門呢個咁好嘅地方，點解要去揭發啲咁嘅事？擺明就係你有陰謀，係咪先？咁所以好似昌哥呢啲咁嘅呢個劣民啊，我哋叫劣 刁民啊， 刁民呢啲刁民咧。我哋係唔會有居麻費俾翻佢嘅，但係咧，如果電信供應商揾我哋落廣告咧，咁我哋咧一定會幫你唱好你服務，你放心。甚至乎我哋歡迎韓國勢力咧勾結澳門街，即係我哋可以改啊，我哋可以將個節目咧，即係話韓國冠名贊助澳門街，或者成叫首爾街都得嘅，我哋可以改咗叫首爾都得嘅，冇問題嘅。咁啊，或者叫漢城街都冇問題嘅。咁啊，即係歡迎呢個韓國勢力勾結啦。 我哋會講下 Samsung S3 究竟有啲咩先進嘅， 我都唔知。總之拎住佢已經覺得好 啊！係啊，個個拎住就實好噶啦。 喂，講啊，即係講我哋講一啲周邊嘅説話啦，即係大家都男人。今日咧，我哋又冇女嘉賓在場，咁啊，講 啱啦，應該俾啲靚女俾我一齊做下節目啊嘛。 遲啲一定有安排啦。咁咧，即係同你講啊。S 三啊 ，Samsung Galaxy S 三，咁呢部手機你都知噶啦，即係佢個出名就係邊樣嘢？ 其實佢嘅功能咧都係比 S2 多少少，其實佢主要係硬件嗰方面有個好高度提升，同埋有啲 function key 啊，即係有啲特別嘅功能掣，即係譬如你想將個畫面 cut 佢個版面變成同一般寫手咁樣喺上面掃一掃，咁就已經可以。 佢成日話佢個 mon 好靚啊嘛。 這個我就有保留，我自己個人覺得 LG 的 mon 會靚， 又話防刮，又話性，即係你都係韓國人，畜生。咁跟住咧，咁啊 S 三咧喺我哋嚟講咧，咁啊因為太大部啊，你知啦，即係我哋呢啲嚇，我哋係咪先？我哋出嚟，我哋出嚟碌嘅。你部手機最緊要可以袋到落袋啊嘛，係咪啊？如果你連部手機連牛仔褲都袋唔落嘅，要另外攞個袋嚟袋住佢嘅，咁點搞咧？係咪？咁但係偏偏咧。而家咧，我就見到有好多嘅美少女啦、公關啦，都係用呢個 Samsung 嘅 Galaxy S 三啦，即係可能大家都韓國人啦，係咪？咁，我今日終於發現啦，你知唔知原來 S 三啊呢部咁大嘅手機應該擺咩位先最適合咧？ 擺手袋入邊咯，見啲女都係有 冇？錯咯，我今日咧，即係我講下啦，我今日見到一個妙齡少女，真係後生女，靚女，正，泡泡裙，黑絲。 哇！ 跟住咧，再加埋一頭嘅金髮，直情真係韓國人，好似嗰啲咩江南 style 嗰、那個。 嗰啲高登仔 韓國人喎，係啊，正，完全正。即係講緊江南 style 咧，其實我而家都連揾啲公關咯，不如跳啊！其實我都幾似嗰個肥仔啊，咁樣。 你戴翻副超喎。 似啊，完全係我遲啲我就用呢個碌出去溝女啊！咁啊，跟住咧，我見到佢碌 Galaxy S 三啊，我終於知原來係咁用啊！佢成部吊喺心口喎。 哦。 哇！其實我覺得你知唔知犀利在乜嘢啊？你 S 三咧咪？咪話 佢事業嗰方面有冇成就咧？我想 係啦，你知唔知啊？哇！你竟然可以將一部咁大嘅平板手機可以擺心口吊住，而你行嘅時候又唔會撞到左搖右擺，咁你一定你 事業有成啦、啊！ 事業梗係冇成啦、啊！事業有成咧，部機就擺唔落啦，落唔到落心口，你真係咁都唔明嘅、啊，唉！所以即係你話係咪？即係呢啲嘢就係、是、係雖然你個潮人，但係咪自暴其短咗？所以亦都係咧，應用咗咧一個啱嘅。其實咧，好多澳門同香港女仔都係賣腳，唔係賣呢個胸嘅。 因為就可能僭建事件嚟講，尤其是香港咧比較敏感啦，我唔知啊，即係僭建就俾人哋啊登頭版，所以唔夠膽啦。 應該而家政府立例管制 啦。係啊，啟德機場重建嗰度都你搞咗一輪嚟㗎、 啊，都好大鑊，即係只可以丟埋一邊 啦。機場。 不過咧，我再同你講下，我琴日咧就即係喺呢個國內啦，咁啊哇，好犀利！原來另一個擺法咧，呢、這個 Samsung S 三嘅擺法咧係點樣擺咧？竟然嚇、啊、國內咧，我唔知而家啲銀包點解出到咁大個啊！一個銀包，一個長方形嘅銀包，咁咧就真係攝唔到落牛仔褲㗎啦，攝唔到㗎啦，一定要擺手袋啊！即係簡單啲講啦，一個手袋入面仲有一個同手袋 size 有六成咁大嘅銀包啦，就打開咧入面可以攝錢啦、卡片啦。 男人嚟㗎嘛？ 唔係女人嚟㗎， 女人嚟嘅， 入面仲可以攝埋部手機啊！ 哇， 銀包攝手機啊！ 但係係咪 S3 嚟嘅咧？ 係 S3 嚟㗎。哇！不過大陸版咯、okay ，大陸版就行就行 CDMA 嘅。 嗯，都係咁大部嘅。嗯。 系啦，咁啊，以上嘅環節就係由呢個韓國 Samsung 贊助啦，係嘛？ 係啦，咁啊户口嗰方面你可以直接聯絡翻阿文俊哥咁樣。 係啊，聯絡翻文俊啦。 如果價錢 OK 嘅、應該下次。 司徒文俊呢個名字就嚟自韓國㗎。 我真噶， 系啊， 我以为你阿司徒法正啲 friend 系咁讲鬼故。 司徒法正系我啲细叔伯嚟嘅，咁啊， 真人 司徒都嚟自韩国噶嘛，系、 哦、 啊，一万年前本是一家嘛。 咁孔子都系韩国人啦。 我相传阿达人提斯咪就系因为同韩国打仗，所以灭亡咗。 哦，呢、這个宇宙都系韩国噶，如果系咁就 宇宙就未必，不过地球一定系韩国嘅。 嗯， 理论上都系，所以咧大家应该系用韩国手机啊，夹咗夹韩国妹啊，系嘛？咁啊，不過韓國啲女仔真係啊， 人造人嚟嘅喎，唔係中意人造人啊。阿文俊，你呢方面點睇咧？ 我覺得我身邊靚女好多咯，但係冇一個中意我咯，所以我而家開始已經係走呢、這個是但啦，韓國又好，國內又好，冇所謂㗎啦。最緊要、 各位美少女聽眾，如果有興趣同阿文俊哥有進一步溝通嘅話，你都可以。 最緊要 Facebook 佢話 email 俾我。 而且你身材正，咁我就會同你跳江南 style 㗎。咁啊，為我哋咧呢一節咧，即係用咗呢個好短短嘅時間嚟去讚揚呢個韓國手機啦。咁啊，嚟緊咧，我哋又要喂講下，即係頭先嗱講個陰謀論啦，即係唔係韓國陰謀論啊，就講因為中信太傅咧收購嗰單嘢啦。喂，其實咧，你覺得啊，即係我哋而家先回顧翻呢個話題先，喂，拋個波出嚟，跟住咧，喂，我會抌錢，我會抌分落去 upgrade 一樣嘢，但係咧，我賣完個 hook 之後咧，我冇真係去落手去做，但係咧，亦都係咧賣咗 hook 之後咧，就攞嚟俾出面收購。喂，其實係咪玩緊財技啊？ 哇！呢、這個我就唔清楚喎、啊，但係問題有一樣嘢就係、是、你投資新網絡咧，就一定要好龐大嘅資金嘅。就你就算勁到好似李嘉誠咁樣，佢當年投資 3G 喺歐美嗰方面嘅業務都用咗好多錢，甚至乎間公司因此而搞到蝕，係要到 3G 真係盛行咗之後，佢先至可以回翻本。 抌幾百億㗎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喂你唔係澳門咁細笪地方喎、啊，係成個國家成個州咁樣去鋪設新嘅網絡喎、 啊。但係嗱，你講緊啦，澳門你都話澳門咁細笪地方，其實澳門我成日都節目講啦，澳門咪等於香港嘅北角去到柴灣，喂你只不過等於香港嘅兩三個區咁大啫嘛。你其實澳門要鋪其實係咪咁難嘅？ 嗱，咁講真啦，大家作為澳門人，一年一次賽車，咁成個賽車路段工程鋪一次又慣曬，跟住大街小巷、水管、電線、CTM 嗰啲鋪，一年鋪幾次，大家都慣曬，其實我覺得都唔爭在噶啦。如果你可以鋪設呢個良好嘅網絡，換嚟上網永遠唔怕斷斷線，電話唔怕收唔到，又唔使啊一年撞到幾次六合彩嘅話，咁我覺得都。作為澳門人嘅價值觀都唔會介意佢啲工程啊， 我又問下你啊，而家澳門取消 2G 網絡，其實覺得係咪戇居做法嚟？ 咁啊，全世界都唔見有啲咁樣嘅事例發生咯。你仲要係個 3G 而家咁唔穩定，接連出現咁多事故，你仲夠膽 cancel？ 我想講咧，就算係我哋即係偉大嘅祖國咧，其實佢進步過澳門嘅，佢哋行 4G 嘅。 係啊， 有啲地方行 4G， 有啲地方咧就即係渣啲行 3.5 啊，人哋都有 2G 噶嘛，點會要 係 唔係取代兩樣嘢嚟噶？即係我問你一個問題啊，嗱，昌哥，嗱，你食飯好啦，以後唔好食意粉啦，有冇咁嘅事例嘅？ 梗係冇啦， 兩樣唔同嘅嘢嚟噶嘛，你會唔會同人講啊？梗係食飯啦，邊人食意粉咁 out 地？又話先， 但我又唔見得佢好煙喎。你煙嘅話，你又俾科資俾我啦。又 係啦，你係你煙嘅就煙到係真係可以取代到嘅，即係一樣嘢係可以好似啲大篤落咁啊，飯同意粉各一半啦。呢個真係傳奇，即係我唔明呢兩個焗出嚟嘅係可以撈得埋嘅，真係咁啊嗱。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啱啱有啲回憶啊，因為我喺國內咧就竟然食到呢個失傳嘅飯同意粉各焗一半啊。結果咧，焗到啲意粉咧就 中人中意大戰喎、 啊，係淋白白石白糊咁，跟住啲飯就硬到阿媽唔認得。 麥當勞， 唉，我真係即係揾一集咧，同你講下呢個國外飲食文化，真係我哋要改一講嘅。 fusion 菜啊，呢啲啊， 係真係 fusion 菜啊！哇，頂你啊嘛！你講得啱，真係 fusion 菜。哇， 創意無限。 哇，我真係哇食完之後，哇咩事啊，大佬？咁啊，喂講翻下啦，即係我哋要翻嚟講下啦。喂，其實政府啊。嗱，即係我哋講咁大輪嘢，抽完咁大輪水，除咗韓國嘅政府係有理會過我哋之外，澳門嘅政府有冇理會過我哋啊？澳門政府仲未出，即係冇乜話出過面啦、啊。喂，你覺得澳門政府即係嗱，即係石排灣啲配套，我哋又講下，即係之前有個嘉賓叫昌仔咁多不滿，咁啊，我相信啦、啊，政府去到而家，即係我哋個節目隔咗一段時間都仲未有呢個回應啦，即係冇乜呢方面嘅。 加強或者點啦。咁咪再睇翻呢個電信事件啦，你覺得澳門政府應該做啲乜咧？其實 嗱咁樣樣嘅，因為咧電信而家基本上澳門人嚟講，每人一部手機都係一啲好平常嘅事，其實一啲好貼身嘅民生嘅問題嚟㗎、 啊。原來你有手機用？ 係咯，唔通 你有手機？ 廿年前啦、黑社會或者老細先有大哥大咩？而家 大哥大好嘢嚟㗎，收得好清㗎，大佬。雖然拖嗰嚿電模型車遙控車啲電， 係啊係啊，即係啲水壺嗰啲啊。 你有冇玩過？ 啊！我就冇啊，即係古董我就揸過，我啊自認年紀細先嚇， 啊 扮曬嘢。 古董你揸過，其實我細個咧真係咧因為以前咧揸大哥大，一係生意佬，一係咪黑社會啊嘛。 係啊， 我嗰陣細個咧就即係講緊真係好細個。 到後屘普及咗咧，你有手機或者 call 機帶翻學校咧，都係曳嘅，一定係攜。 係一定係攜啊！跟住我仲要嗰陣時都係仲用有和記㗎嗰陣時。 有和記有。 係啊。 嗰陣時唔係叫 CTM 嘅，叫澳門電信有廣星。 係啊，有廣星啊，廣星傳。喂，嗰陣時咧大哥大我真係見過，因為已經細叔伯咧，即係出嚟啊出嚟道上嘅細叔伯咧，喂我見佢哋揸過喎，哇部嘢真係重到阿媽唔～ 唔理啦，好有霸氣先啦、 啊。喂，型啦、啊， 型棍啦、 啊。哇，你攞住支雪茄，再加埋個大哥大，喂，呢啲咪哇，呢啲咪男人咯、 啊。唔係咯，麥哥年代呢啲咪係。 喂，你估有冇大哥大而家可以用翻 SIM 卡啊？ 哦，呢、這個係有㗎。 有冇三 SIM 大哥大？ 你淘寶揾揾啦，淘寶連8250都有，復刻都有。 8250， 係 你勾啦！我早排壞咗部機，壞咗部手機，我咪攞部8910出去頂住先咯。你知邊部啊？即係可以咧，即係我哋啲攜，我哋啲壞分子可以擺，即係佢用油壓式咧上升啊。 哦， 你同啲女仔傾偈嘅時候咧，可以將佢擺喺自己嘅褲囊，攞件衫冚住，跟住咧撳一撳個掣咧，你件衫就隆起咗啦。 哇 ，OK 喎！ 跟住原來你有不軌氣度嘅時候，你就可以亮出呢部相傳當年話係太合金做嘅8910。 呢啲就係所謂嘅屈機。 哇，仲要我講啊，8910。你知唔知嗰陣時賣幾錢啊？ 差唔多7000蚊以上係嘛？ 8000幾9000蚊。 哦， 係啊，哇！即係啲真係當年嘅機王嚟啊！真係，即係我其實咧，我好唔開心啊！即係而家咧，即係我仲係用緊啲諾基亞咧，仲係用緊手，即係用緊掣撳嘅手機啦。其實我用緊啲6乜乜乜嗰啲咧，金屬殼啊，跟住啊成部銀色嗰啲啦。我咧就 send 封電郵就去問啊，呢啲機有冇後繼嘅咧？咁佢就話。我暫未有呢個計劃，咁有冇啲近似推介俾我？有，跟住咧就推介又係三 G 手機， 哦、 就 Nokia 自己嘅三 G 手機。啊，點解而家啲手機係咪要慢慢出到咧？係冇掣撳啊，全部都。 其實 smartphone 嚟講就係冇掣嘅，因為你換一個 apps， 換一個 software， 你就可以全部掣換過曬，咪咩 function 咩功能都得，自由度大啊嘛。咁但係你嗰啲實體鍵嘅話，你限制咗佢自己嘅手機嘅功能咯，所以就會轉曬嗰啲 Lumia 啊嘛。而家佢 係啊，其實 講粗口咁。 係啊，我而家就好驚啦，即係係咪第日啲手機會真係冇曬掣撳咧？咁我哋呢啲咁古老嘅人點算咧？ 唉，咁啊，其實你見到而家其實好悶又好中意 Nokia， 因為你 Nokia 年代咧係每一部手機都唔同樣嘅，好有創意嘅。你硬係有一部你自己中意，但係而家係你任何牌子、任何款式，講成年所有手機嚟遠睇係一模一樣。 喂，題外話，我問你啊 ，Angry Bird 喺大陸有個名嘅，原來呢個名咧就真係好野笑。我 唔係叫憤怒鳥咩？ 喂，全名叫憤怒的小鳥。咁但係大陸咧、哦，其實咧，你問10個咧，我諗有5個咧，有一半人咧都會用你呢個名嚟嗌佢嘅。咁而呢個名咧，你去邊度嗌咧，啲人都會係知道嘅，就等 Angry Bird 啊。 哦，真係唔知喎、啊、呢、這個。 兩個字，爆雞。 哎呀，陰功咯。 因為咧，相傳點解會咁咧？大陸嘅麥當勞嚇，咁啊而家咧就做緊呢、這個 有 promo 送緊， 係啦，就送緊爆雞嘅。咁跟住咧，咁我發覺啊，啲人咧走去買咧，真係嗌爆雞嘅。咁我開頭唔明啊。 普通話對不對？ 啊，普通話也可以，跟住我哋廣東話也可以。跟住咧，我自己咧就真係咧試啦，我自己係啦，我 爆知啊， 我咪直走埋去咯。我要爆雞啊！ 哦， 佢明噶。所以咧，即係澳門家呢個咁高質素嘅韓國節目咧，而家話俾大家知啦。Angry Bird 咧，原來喺大陸咧係叫爆雞。 如果芬蘭都方便有意喺我哋度俾啲資助，我哋都會詳細講下 Angry Bird 咩玩。 開發 Nokia 8250 Angry Bird 係咪啊？假如 Nokia 控制 Angry Bird 咧，就而家應該唔會有 iPhone。使翻好啦，或者講翻頭先嗰樣啦，有啲咩建議政府做，咁啊可以管制翻一啲澳門嘅電信供應商有啲比較好啲嘅服務啦。咁其實 應該會有一啲應變措施，究竟會唔會話某啲網斷咗之後，就算你跟住落嚟取消咗二 G 都好，會話譬如真係有翻個二 G 做 backup， 有咩嘢電話都可以電話打到電話， 一定要保留二 G。一定要，除了固網之外，這個是最穩定的東西來的，我覺得。 另外一方面呢，應該有上罰制度，究竟譬如說我會不會說斷網幾多分鐘幾多鐘以上呢，就罰款會是怎樣，一定要有一個規範的優惠給回給大眾的， 還有要有扣分制度。 是啦，會不會說他續約幾多年之內發生了什麼事，我、嚴重起上來扣完了啲分，那就要終止他的合約，會不會可以做到這些事呢？ 你賭牌都拿來開放，你電信牌其實現在所謂開放都不是那麼開放的啦，你不如索性真的給他開放了。 是的，為什麼賭牌那麼開放，三個變六個又可以的呢？現在四個可不可以四個變八個呢？我覺得自然這樣市場有競爭的話，你這些這樣的服務自然就會優質，自然就會有所提升。 那麼甚至乎你其實應該開放，譬如好像你就算是一些馬來西亞、越南供應商，什麼 Hello Telephone 啊，其實很多你都可以過來試的，即其實你有這個市場的話，其實應該開放了它啊。另外的，喂，你好像不需要下下都是跟人租線，你給他自己鋪線拉線咯，還要你的四肢你都是扔完個波出來又不真的去搞的時候，你誰肯真的去做就給他做啊。 咪係咯，咁勁嘅營業啊，幾十億嘅生意，大把人排曬隊啦。 係啊，再唔係其實你嗰個供應商，你唔一定話嗰個基地一定要喺澳門區啫，你喺氹仔區做機樓做成都得㗎。 係咯，跟住環琴又發展嘅太多可能性，太多嘢可以做。同埋我有啲熟 IT 嘅朋友，佢都話澳門地方咁細，其實係可以好方便咁樣做一啲ITU 方面比較進步啲嘅試驗場地都得，同埋你跟住咁多新城區出嚟，係咪先？ 分分鐘收歸國有㗎啦，會唔會啊？ 哦，是但 又變成中移動同中聯通㗎啦，到時。 咁啊，收歸韓國國有比較期待一啲喎，想睇下會唔會 一人唔係唔止派一人，唔止一年年都派錢啊！年年派 Samsung 派 Galaxy， 係咯，年年派旗艦機，哇！咁你 派 S 三係咪穩定啊？直情國民手機 係啦，咁啊一定唔會咁多負面。 喂，你覺得咧，其實即係電信呢單嘢咧，去到而家咁難處理咧，但係咧，連啲好即係啲一般話為民請命嘅議員啦，喂都冇出嚟抽水喎。其實你有冇諗過背後係咪真係大家係有啲問題啊？ 嗱，咁我咁睇嘅，佢就算有抽水咧，但係你主流媒體又唔報導，佢至多係自己 Facebook 嗰度講幾句説話，出咗三四個 post 之後，咁佢都會轉話題啦。咁你啲人咪覺得佢哋冇抽水咯？ 其實好慘嘅，係咪即係其實咧呢樣嘢咧係一個連鎖反應，出問題傳媒冷處理，跟住就所有嘢都係試圖咁冚咗佢。 即係叫做將件事淡化咗佢，就好似冇事發生一樣。而澳門人又好似唔係個個都，即係我同你啊比較啊，粉青少少。 我唔係，我唔係好和諧啊， 和諧啊。 你睇我 愛國愛澳啊， 愛國先鋒司徒文俊，係啊，愛澳青年司徒文俊，係啊，愛國頻道澳門街，係 啊，繼續，係啦，咁就唔係個個都咁有興趣去睇去了解呢啲咁樣嘅事，同埋呢個係澳門長年嚟嘅文化嚟㗎嘛，即係到唉唔好搞咁多嘢啦。但係問題係而家越嚟越多問題壓到埋身，仲要壓到埋身十幾年，都仲係冇辦法解決。 即係你原諒我哋老人家回打又再抽水啦。如果喂澳門街呢個節目咧係即係譬如你話喂，你不如睇多啲啲澳門嘅報紙，跟住或者睇完電視，跟住喺入面攞靈感嚟到去做澳門街咧，咁會發生咩事咧？就係、是、你好，我係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咁隔離有昌哥，喂昌哥啊，我哋今次咧哇好開心喎、啊！你知唔知啊？發覺咧有間 Muffet 咧，而家澳門又有總代理啦。哇！咁其實 Muffet 咧歷史好悠久，嗱，我喺度有一段資料，其實 Muffet 咧就要點，跟住受大料哇！香港咧國際知名嘅酒嚟嘅，咁啊喺大陸咧講半集，講下呢個 Muffet 先，跟住咧再半集你講，香阿昌哥啊，你有冇啲咩文娛活動係有興趣咧？澳門而家咧喺呢個金碧娛樂城咧，有個乜嘢嘅展覽 喎？咩大抽獎喎、 啊？係啊！ 買夠幾多錢啊？點喎、啊？ 係啦、啊，跟住咧嗱，澳門街就變成呢啲節目噶啦。跟住咧再講落去咧，就會講下阿昌哥啊，你最近有冇參加一啲民生嘅嘢啊？咁作為了解民生嘅先鋒，澳門街呢啲民生嘅節目，咁我哋咧而家民政總署咧就喺呢個遊看咧，要有個愛澳活動展覽啦。 咩咩同樂日喎、 啊？係啊， 叫阿媽落去睇表演啦、 啊。阿昌哥有冇落去攞黑貓迷啊？咁即係如果你喂你用澳門嘅報紙啊啲傳媒嚟講咧， 咪變咗呢啲咯。咁其他喂，我哋講嗰啲平時講嘅澳門嘅問題啊，巴士問題呢啲你唔使聽㗎啦，冇事發生㗎。澳門啲巴士點會有問題啫？係咪先？澳門啲服務咁優質，澳門人咁開心。 開心，你啊每次 Facebook 都係俾啲咁靚嘅巴士洗版賺， 咪 係開心。 根本係嗱，你知唔知啊？點其實咧嗰日啊，啲電信斷線啊，係你哋呢啲刁民嘅手機斷線，其他人都唔會有問題，因為你哋呢啲人啊，成日想擾亂澳門啊。成日咧嚇， 喺網上面發布一啲負面嘅消息， 利用 Facebook 啊呢啲咁嘅嚇外國傳媒嘅勢力啊，去干預澳門嘅事務啊，所以啊啲電信供應商睇唔過眼，執行正義嘅家法嚟到去執你砸你呢班咁嘅人嘅棍，所以你哋先至啊搞到啊自己個手機斷線啫嘛嚇。我啊，同埋啲唔知咩司長啊，唔關司長事。我啊，同埋啲其他朋友啊，我哋啊都係用 開 QQ， 用開微博冇事 啦。我哋冇事噶，我哋從來啲手機都冇出過問題嚇、啊。當然啦，我哋外澳外國，我哋梗係用國內手機噶啦嚇，肯定係你哋呢啲咁嘅人啊用國內手機。 一間介紹步步高俾我用下喂， 梗係要啦嚇、啊，非誠勿擾大佬，你想溝到女一定要用步步高啊真係。咁其實喂即係我又喺度問下你啊，政府喂，就算你出嚟監督監察，其實澳門政府啊有冇呢個能力咧？你覺得？ 其實有心做咧就一定得嘅。我又唔信話有啲乜嘢嘢係做唔到，咁當然啦，你背後其實啊，作為澳門政府好多嘅千絲萬縷關係，我同你未必知道啦，或者到時候可能法律上面、制度上面，其實佢可以講得出好多掣肘或者研究當中，咁又可以耍太極耍咗去。 喂，其實咁嘅喎，澳門政府好興咧請啲外國嗰啲專家啲 expert 咧翻嚟研究啲嘢嘅喎。呢啲其實呢啲監管佢有冇 大生意喎？ 係啊，佢有冇將啲即係電信係或者 I T 佢有冇揾一啲外國專家翻嚟去夾過啊？ 咁啊嗱，咁其實我自己之前就 search 過一啲資料相關嘅報導，我暫時就揾唔到咯。喺澳門嘅傳媒佢冇話有一啲報告做過出嚟，係咩原因？即係斷咗網之後兩個月啦，究竟成件事係點樣樣咧？即係我自己揾資料揾唔到，我唔夠膽話佢冇啦，或者可能有公佈，但係我哋唔知咯。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心解決呢個問題，有做研究或者冇做研究，你一定會優化到嘅服務，就唔會話一年中咁多次六合彩。咁希望下年都啊唔好繼續中六合彩啦，可以解決到佢哋呢個服務上面嘅缺陷咯。 嗱，我打個比喻啊，昌哥，咁你係做飲食嘅，咁你間鋪咧而家賣啲嘢咧，啲人食完咧又肚痛，又出事，又話盲腸炎，咁跟住咧你咧？就自己去找一個澳門的專家來檢驗你的食物，跟住咧再攞一大個報告咧，又話其實咧就唔係嚟自咧你啲食物嘅，其實空氣污染有原因啦，飲用嘅食水有問題有原因啦，總之有好多問題啦，包括好多好多不可控制嘅因素啦，咁跟住總之你喺我度食嘢。哎呀，如果有事入醫院嘅，咁呢啲都係萬分鐘之一嘅買六合彩咁啱中到嘅事嚟嘅啫。咁如果係一個星斗市民，你覺得佢會收貨咧？ 梗係唔收貨，去幫襯第二間啦。但問題係一間又係咁，第二間又係咁， 三間嘢嘅啫， 係啦，四間啦， 四間啦。 咁但係我最驚就係結果四間都齊齊中六合彩，咪而家呢個機會係好高噶嘛。係 啊，你去呢個昌記食完咧，跟住再去呢個民進記咧，都係一樣嘅啫。有事咧都係大家會揾翻大家自己嘅專家，而唔係咧會有一個咧完全唔受影響，一個公平公開。獨立嘅機構嚟調查冇㗎，即係出咗事咧係冇嘅喎，即係嗱你唔好話電信呢啲啊，就算你啲賭場有事以前啊，話派唔派彩嗰啲，有啲咩事，喂咪又係自己澳門嘅博監，你有冇話揾翻啲譬如外國嘅法律嘅團體啊，或者係即係相關嘅一啲意見嗰啲冇㗎，即係出咗事，我使乜聽外面講啫，我自己揾人嚟解釋㗎嘛，但係呢樣嘢咧。呢樣嘢就源自於以往中國人家長文化。如果呢個社會唔係咁開明咧，澳門未有咁多賭牌開放啊，啲樓冇炒到咁貴咧，唔係一線城市咧，澳門仲係咧，除咗賭場之外，啲人都仲係耕下田啊，市面上冇乜車行咧，就行得通嘅。 但係而家唔係一條村啊嘛，你都識講國際都會啦，係咪？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啊嘛，你做電信嗰個唔係華人領袖嚟噶嘛，唔係乜山乜山啊，話唔係話我出嚟可以擺平件事，呢啲唔係擺平就可以解決嘅事啊嘛。 係咪啊？即係你唔同話喂，我要暴動，我要勝，我要揾啲有力人士出。而家唔係咁嘅社會嚟㗎啦。而家係大家係要對事，係要解決佢。 網絡年代，公民意識咁強，個個都好。其實好多人都清楚自己個利益。即係趁而家其實仲係未有災難發生嘅時候，澳門人都仲會留到以前嘅品性嘅時候，咁啊和平地搞掂佢啦。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一定會追究。到底嘅，因為你而家個資訊咁發達，你啊上網乜嘢嘢資訊乜都睇到，乜嘢嘢資料都知道嘅時候，你就唔可以揞得住噶啦嘛。 所以咧喺即係最尾啦，節目完結嘅時間咧，我哋即係對呢個澳門電訊咧就寄予厚望同埋關懷啦。咁就澳門電訊咧，唔係淨係指嗰間公司，係所有嘅電訊行業。 澳門的電訊業咧， 係啦。咁啊，另外咧，咁啊，我哋咧係敦促呢個政府咧，就真係咧要係嚴格去監管啦，同埋咧設立呢個賞罰嘅制度啦。其實都唔使賞嘅，佢有錢賺㗎嘛。即係例如 上緊㗎啦，其實不嬲都 扣分制啦嚇。同埋另外就即係呢個市場既然係咁嘅，必要時開放咗佢咯。你做得唔好嘅，咪等第二家嚟做咯。咁呢個世界太弱流強啫。即係我咁講啦。而家賭權開放咗之後，大家見到喂，雖然係話即係比以前嚟計係多咗好多收益啊，係點啊咁樣。咁但係的而且確啊，佢嗰個服務質素啊，或者係個形式啊，創新係真係多咗噶嘛，係咪先？即係你都係以往嚟計，你點會有啲？好似 MGM 啊呢啲咁高質嘅賭場， 就係咯，你就算唔賭錢，你都會入嗰啲博彩酒店嗰度，可能食下嘢啊，同埋佢啲娛樂睇下戲啊。喂，嚟緊都多咗好多娛樂，唔會話澳門好悶啦、啊。嚟緊唔夠膽咁講先，係咪先？ 老實講一樣嘢啊，澳門你啊賭場酒店啊個鋪飛啊食到人肚痛啊，人哋出嚟交代事件啊，都唔係咁兒戲啦，唔會話。 唔係就係咯。 好多人食過都冇事嘅，你一定係中六合彩啊！你食過同埋唔會咁樣講嘅，係嘛？人哋都會即係講好曬，同埋人哋雖然揞口還揞口一回事，咁都會起碼有個交代，同埋譬如真係喂我有措施啊，我以後會點啊？我會停售，我會點啊？我有啲乜嘢係係咪個代理商有問題啊？喂，你好過係不聞不問啊嘛！咁啊，所以咧即係最尾咧，真係除咗敦促政府咧，就呢、這個世界咧就雙軌嘅傳媒咧，就真係唔係話要你做好熱血。好公正或者係事事追求真相嘅傳媒，但起碼咧就唔好咧，因為私相授受或者係有某啲原因咧而繼續冷處落去啦。咁如果再繼續冷處落去咧，咁第日咧澳門咧就會變成好似香港咁咧，越嚟越多嗰啲咧，即係唔係我哋啊？我哋真係唔算粉青嘅，真係會有啲粉青出嚟嘅。咁另外咧會真係咧好似香港咁咧。 怨氣好重，重到根本上你咩都做唔到。 呢句真係講真啦，有朝一日咧，如果喺度真係又話要搞澳毒咧，又麻煩噶。 係咯， 係咪啊？ 某個程度上嚟講，係好多問題盤根錯節，先會搞到有呢個問題出現。 嗱，我同你講啦，而家最簡單啦，一樣嘢嚇，樓價，香港都出緊招咧，澳門一定要諗噶啦。如果你而家再唔去壓抑咧，你好似之前政府咁樣。四厘補貼之後，根本嗰啲措施咧就係等啲有錢佬嚟炒樓，有錢嘅變到更加有錢。 咁樣樣啊，嚟家澳門跟手出嗰八招咧，同香港比，個個都話唔夠辣，甚至乎係變相將啲樓咧谷到三百幾萬嗰條界線添，即係連平樓都谷高咗。 係 啊，呢、這個我諗啊，文俊哥可能啊揾集揾啲地產界嘅人士講講啊，即係因為香港嘅招同澳門嘅絕招啊，真係相差好遠啊！香港都知係直頭七雙拳嚟嘅，勁到澳門嗰個好似啊變相啊推高嘅市。 同埋而家咧，澳門你話齋嚇，某部分嘅樓價咧係已經貴過香港啲尺價，貴好多。係 啊， 甚至乎以前澳門你有冇聽即係樣嘢啊？我講個區份啦、啊，黑沙灣區呢啲係啲咩區啊？算係二線區啦，唔係一線區啦。以前就新馬路嗰啲叫一線區嘅，係嘛？新口岸嗰啲呢啲算係二線啲嘅區，一個樓花賣街個街價，樓花未起好。近七千元、你心諗老實講，喂，以前邊有啲咁事發生啦、啊？係啊，好簡單啫嘛，十個買家有八個半啊，都係大陸人。係啊，佢還掂呢樣嘢，佢大陸啲錢佢又想褪走，又想擺落去保值，擺銀行又唔掂嘅時候，咪掃樓咯。咁我都講緊啦，你而家真係好似喂你，就算係阿昌哥呢啲、大家喂有正當職業，唔係話個收入唔算太低，喺澳門啊。算是被中產啦，大家都，但係買得起樓咩？買唔起㗎。 係啊，嚟家好似話出咗個定義，樓本樓自己建咗個研究嘅部門，好似話係2萬蚊至7萬蚊，澳門就定義到做中產咁啊嘛。 係係嘥氣啦！嗱，我問你啦，7000蚊一尺嘅樓花，你去買啊？三房一廳啊？唔計實用啦，千零尺嘅單位，7000蚊一尺，你計幾錢？ 咪係咯，咁啊，基本上係天文數字嚟。你正常打份工，一家三口邊度供得起啊？ 澳門咧，幾錢可以買得起樓咧？嗱，我有計過嘅，月入6萬。 哦，月入6萬。 即係嗱，即係你正常一個好啲嘅單位咯。你唔好當然而家係有啲扭曲噶嘛，有啲單位咧就歪曲到咧2房1廳400尺噶嘛，嗰啲香港樓嚟嘅，你知唔知啊？即係佢而家咪將啲香港嘅衰嘢學曬咯。即係其實咧，無論電信又好乜都好咧，而家啲問題咧不定蒲緊㗎嘛，即係蒲緊頭㗎啦。咁政府咧再唔真係出一啲係關注民生嘅措施咧，澳門咧我唔睇好啊，即係我未來我覺得好大鑊㗎。 係啊，即係連阿文俊哥呢啲咁愛國愛澳嘅人都講到咁唏噓。 梗係啦，我哋紅色頻道，我哋喺呢個我哋喺呢個紅色嘅先鋒，我哋都覺得有問題 咯。咪係咯，我哋唱開歌頌祖國噶嘛，即係都 冇錯，日日都歌頌祖國。咁啊，所以咧嗱，阿昌哥啊，咁啊，今日好多謝咧你上嚟啦，咁啊，即係帶俾大家好豐富嘅一集，因為咧。即係都話啦，都斯洛文俊呢個咁嘅吹水人咧，就一定冇數據啊，又冇呢啲咁嘅咁多嘢講出嚟嘅，咁一定咧係即係揾一啲嘉賓咧，可以係俾到啲資料同埋係擦出啲火花。咁啊，昌哥咧就翻去咧就亦都咧要冷處理下一個題目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 咁咧冷處理完一輪咧，我哋就要繼續上嚟咧，就要再做一啲精彩嘅澳門街啊！咁就首先多謝呢、這個美國嘅聽眾啦。咁啊，昌哥咧，你今集咧講嘅嘢咧喺美國咧係每一個禮拜啊，就講今集啦。理論上咧，咁如果唔係即係啲線路斷線咧，美國嗰邊啦，應該咧係會有幾萬個聽眾聽到你講嘢。 哇，咁犀利啊！即係華語頻道都會有得聽㗎嘛？ 聽到嘅，聽到，因為我哋係有大氣電波係出緊街嘅，我哋節目。咁就理論上大氣電波咧，咁啊一個普通嘅節目。講緊都有6-7萬嘅聽眾，咁澳門街我諗打個字再打個字都 OK 嘅，係、不過咧嗰啲聽眾就會同你講噶啦，昌哥你咁不滿，你過嚟美國住啦。 我都想， 係但唔得閒，因為我同昌哥都係我哋都係愛國愛澳嘅赤色先鋒，我哋係唔會離開澳門嘅，我哋只會咧將啲問題提出嚟，跟住諗辦法。 守到最後 啊，係啊，我哋係諗辦法解決到最後。咁啊，所以咧就今個禮拜嚟到呢度啦，咁啊，大家同聽眾講個拜拜啦， 好啊，再見， 拜拜。